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向您推荐经典的魅力。首先欢迎一下编辑黄丽晓，欢迎丽晓。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绿江社的编辑黄丽晓。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今天请到的特约嘉宾，单独的主编吴奇，欢迎吴奇。 好，大家好，我是吴奇。 到底今天有哪些魅力呢？其实作者在书中也做了一个详细的论述哈，有一段话我印象就特别的深刻，他说，接触伟大的精神，这才是阅读欣赏经典的王道。伟大的精神并不特指单独的思想和观点，伟大的精神渗透在经典之作的每一个角落和字里行间，如同每一个细胞里面都有遗传基因一样，伟大精神的基因渗透到了经典作品的每一个细节，作品中遍布语言的基因。我觉得他写这段话写得特别优美，这一段话就概括了为什么我们要去阅读。吴奇，你怎么理解经典？ 刚才你提到就是读古诗词那边，我倒是有想到另外一本书，就是也是我们单向街的好朋友，就是我们在单读上经常发表文章的一个年轻作者，然后他生活在上海，他叫张定浩，他写了一本书叫《寄见君子》，他就是写他关于读唐诗的体会，他就是从那些古人的诗词里面去找到和他现在生活的关系。然后特别有意思一点是，你想他解读唐诗宋词的时候，他的那个文笔其实特别优美，但是他突然会引用比如说现代流行乐的歌词，或者是特别当红的影视作品当中的故事，他的逻辑写出来之后，你一点都不觉得突兀，或者觉得这两件事没关系，其实是有关系的，你会发现相似度特别高。所以就回到你刚才的问题，就是经典的那个作用，所谓的经典不是说一个好像难以企及的高度，所有的文学或者所有的创作它都是来自于生活，然后人类的生活本质上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当然形式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核心需要爱嘛，然后你会恨嘛，然后人的合作和分离、生离死别这些永恒的命题，你想所有的伟大作家、诗人、西方经典的作者，他们都是围绕这些命题在创作，所以其实你是特别容易在所谓的经典大部头和现在的流行文化当中找到一些共通的特点，因为驱动他们的都是人的情感，然后所以这种人的情感就是最大的共通性。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阅读经典，甚至从这个角度去阅读任何书，你和这部书之间的距离感就会变小，因为你就会意识到你和作家没有天大的差别，你或者说本质上你不需要仰望任何作者，因为他的灵感、他的创作都是来自于他的生活。如果你愿意投入足够的时间，或者你认为自己有这样的天分和感觉，你不妨也可以试一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可能又回到我们最开始聊的那点，就是阅读和生活，我们和作家之间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的区别，大家面对的一样的是吃喝拉撒生老病死的问题。因为我的工作就是跟书，然后跟这些作者打交道，所以这份工作可能带来的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之前更多的是一个读者，就是我更多的隔着一个玻璃或者是一扇门，然后再看那些在文学创作当中的人，他们的成品，更多的我通过文字去认识他们。但是因为在单向街的工作，其实我有很多的机会见到他们，然后跟他们交谈，然后甚至比如说吃饭这种特别日常的行为，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你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把他们拉下神坛的过程，而是说跟他们坐在一起的过程，然后你会看到比如说年轻的女作家们，其实他们也爱美，他们也会化妆， 他们会喜欢，他们会跟你跟女孩之间会讨论什么颜色的口红好看， 嗯，什么样的面膜好用。 对，然后这个时候你其实是觉得特别可爱， 嗯， 你会觉得文学就是从这些生活里面点点滴滴聚集起来的。然后你们也会可能讨论，比如说那你喜欢什么样的人，八卦一点说， 嗯， 然后一般的人可能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八卦的问题，就跟我们真心话大冒险一样，就是你问我，我问你，然后问逼问彼此的隐私， 嗯， 但其实你和作家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帮你把爱这个命题无限的延伸，他会比你想象的要广阔， 嗯， 然后你会发现就和作家的这些交往怎么说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有趣起来， 嗯， 但是他又不像别人认为那样好像你特别高高在上的在和一些作家玩耍，他其实就跟我们日常生活跟一些朋友一起有 聊天 是 一样的， 我觉得没有任何的区别， 而且他们是聊的更多的是思想上的，或者我们对一个事情的看法，反而让你就是让你体会到了不同的观点，不同的人生态度和不同的价值观， 对， 其实这就是一种体验， 对 啊， 对， 这跟阅读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个詹腾笑也说过哈，这个在两本书中就说过，阅读本身就是一种人生体验。他说就连我们欣赏音乐、绘画或者大自然的时候，阅读也能够派上用场并行之有效。他就举了个例子，他说普通人既不懂有关绘画的知识，自己又完全不会画画，是不大可能懂得怎样去欣赏绘画或者到底看哪些作品才好的。但是艺术的历史绝对不会简单到一个人只凭着跟着感觉走就能够完全把握的那种地步，只要艺术家自己还在肩负历史耕耘，不错，我们首先通过读书这一手段去探索，去了解艺术之心灵的深刻含义，所得到的理解必定会对作品的鉴赏有所裨益。他其实说到了这个例子，我觉得特别对。就我在大学的时候学过一门课，就是北大的老师写的，彭吉祥老师写的《艺术学概论》。一开始不了解，觉得挺枯燥的，有些都是我没有接触过的一些东西。但是读着读着我就读进去了。我记得那本书我读了有三遍，因为我在发现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是告诉大家该怎么样去欣赏美、去理解美、去真正的感受美。这就是读书的好处，这是一个最实用的价值，我觉得。 对，其实你说到这一点，我突然想到，就是其实其中还有一个分工的问题，就是刚才提到了好多的问题，就像你说的，其实有一些作家或者是学者，他们的职业就是为艺术、为文学而生。 嗯。 然后这个群体怎么说呢？他可能会随着时代的变化，他会扩大或缩小，但是我相信永远会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在这个领域里面就持续的耕耘，然后他们有特别专业的眼光和视野。然后我想我们作为普通的读者，一方面是要尊敬他们，就是或者不说尊敬吧，就是你了解他们的存在，并且保持对他们关注，或者是怎么说有可能的话支持他们的工作。但是更多的人他可能会从他们的工作中受益，就像你说的，我们读他的书读三遍，他教会我们怎么去认识美，这其实就是这群人他们工作的结果，他们的结果会让更多的大众受益。我觉得这可能也就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某种意义上的分工，就是各做各的事情，然后最后这样才能变成一个怎么说，互相帮助，彼此平衡，然后让它更良性的循环下去。 嗯， 这样的话我们也不用再去呼吁说大家一起来阅读，而是它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氛围，彼此的帮助，互相的滋养，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健康社会应该有的状态。 而且其实很多人都在说哈，我也特别想要去阅读经典，我也很想要知道到底哪些经典是适合我们阅读的。那其实在这两本书当中，尤其第二本哈《经典的魅力》里，这个詹腾笑也说过哈，这个作者也给我们举了一些50部经典名著的例子哈，是他比较心仪的，是在第三章。来，这个丽晓跟我们介绍一下。 那詹腾笑老师在《经典的魅力》中为我们介绍了50部经典名著哈，当然因为詹腾笑老师他是日本人，举的这50部名著呢主要是针对日本读者的，但是这50部经典名著呢它不是一个特指，就好像针对我们中国的读者来说，我们也可以有自己心目中的50部经典。那么詹腾笑老师呢也在这本书中向我们介绍了如何来确定自己心目中的经典，也就是他的标准。那么第一个标准呢是我们个人的喜恶啊，另外一个标准呢他也说了，就是说原话是基于广阔知识面的综合考察判断作品到底值不值得尊为经典。 那么这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有自己考量的一个标准，这部作品是不是有价值。所以说它的两个标准，一个是个人好恶，一个是作品本身的价值。所以说斋藤孝老师说提出的这五十部经典名著只是一个抛砖引玉，目的是引出来我们自己在心目中树立一个阅读的书单。那么这五十部名著呢，他也说了有效期是4年，也就是说按照我们每个月阅读一本的量来说，4年或者2年把它阅读完。 他其实的意思就是说这50本书用4年的时间就能把它读完。 嗯， 但是这个说完之后呢，我跟吴奇都笑了。一个月读一本，你觉得可以实现吗？吴奇， 我是可以实现了，但是我觉得不用这么量化。 对， 就是， 我想说的是现在很多人别说一个月读一本了，就是一年读几本都非常难，这确实是一个事实，你不得不承认的一个现状。 对对对， 我曾经看过一个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平均阅读量是多少，对比一下国外。 对，这个数据我还是也清楚的哈。 嗯， 而且这个数据反映出来的问题也正是这两本书它出版的一个目的。 嗯， 因为这个数据它有一个显示，就是这是去年的数据哈。 嗯， 就中国的平均阅读量是4.56本。 嗯， 那么对比国际上其他国家的阅读量是怎么样呢？日本， 嗯， 它是40本，就差距之大， 就是一， 然后 一人每年读40本 啊。对对， 嗯， 啊，是一个平均阅读量。 嗯， 然后德国是9到18本。 嗯， 然后美国是50本，然后最高的是以色列犹太人，他们一年读60本。所以说我们在就是有一些图片显示哈，为什么说在中国地铁上每次看到中国人拿的都是手机低头在玩哈，但是你去中东或者以色列那个地区，看到他们每天都拿读书当吃饭一样，每天都在读。 嗯， 所以说他们一年60本的读书量是非常惊人的。 对，你说到这个，其实我曾经还听过一个故事，说以色列的妈妈在孩子出生之后跟他说第一件事就是读书。 对对， 是吧，让他养成读书的习惯。嗯，说读书是让我们这个民族强大的基石和动力，好像是类似于这样的话哈。其实斋藤孝老师在书里也说到了哈，就是说阅读到底有怎样的力量。 对对， 它就小到一个个人，再到一个家庭，一个集体，更重要的是到一个民族。 是是。嗯，它最后的落脚点，也就是从宏观上来讲，它已经落脚到整个民族的一个能力的一个提升哈。 嗯， 从微观方面来讲，那么阅读对我们自我人格的形成它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这是从微观方面。 嗯， 宏观方面来讲，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一个民族素养的一个提高，它跟阅读是完全 密不可分 的。 对。 嗯， 其实跟大家说这个数据不是说特别悲观的这样一个现状哈。其实我要说的是斋藤孝老师的这两本书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没有时间阅读，因为大家其实现在为什么读书量很少，生活节奏工作节奏就特别的快，没有时间阅读，这确实是。所以为什么现在微信特别火，因为微信的很多碎片化的阅读短小精悍，特别适合现代人的这种阅读的习惯和方式。那其实为什么建议大家去读这个经典或者去读大部头的书呢？可能没有时间，斋藤孝老师就跟我们分享了到底我们应该怎样去挤出时间看这个书，到底看书看的是什么，一定要把这本书都读完吗？或者我们从中该怎么去吸取经典哈。所以他其实特别有心哈，我看他在这50本书当中介绍的不仅仅是日本作品，还有很多的作品是世界经典，比如说《百年孤独》马尔克斯的这个，他会简单的先列出一个，就是到底他讲了什么，就是他从这本书当中获得了哪些收获，他再告诉给我们，所以我们就是间接的得到这些经验的积累，反而就很好阅读。那吴奇，你对于经典是怎么看的？ 接着你刚才那个话题，就是你刚才说到犹太民族那个， 嗯， 就说好像他们的妈妈对孩子的那种，就是你要读书， 嗯， 你不觉得这个话特别耳熟吗？就是其实我们中国人从小到大，你的父母都是这么跟你说的，你的老师都是这么跟你说的，可是好像最后没有形成一个像他们那种那么强大的读书的文化。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其实跟我们刚才讨论的很多都相关，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把读书当做一种手段，就是他们只是我们去比如说去考试去找工作，然后去谋求生存的一种方式，而没有意识到读书和你真的人生之间的那种关系。 嗯， 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那些大部头，如果比如说尤其是对于小孩来说，如果在童年的时候你真的受益于某一本书或者某一个长时间的阅读的话，其实你很难忘记那个感觉的。 嗯， 就是我就想到了，我就是上学的时候，小时候初中还是小学读那个， 嗯， 基督山伯爵 啊， 三本特别厚，但是 就是你像着了迷一样的读那个故事，然后读到结尾的时候，它对你的那种冲击，而且是你想你小时候你还没有那么健全的知识，你对这个世界刚刚有认识，你会发现这个书它给你创造了一个那么大的世界，然后就是他一个人跌到谷底，然后又重新爬起来，然后他结尾说，说人生不过就是两件事，希望和等待，然后你就觉得你的人生突然就被他照亮了，然后这两个字就从此伴随着你对生活的理解。如果一本书或者一个作者对你在小时候尤其造成过这么大的影响，我觉得在你长大之后，不论你的工作有多忙，或者不论你做什么样的工作，你都很想再去找到那样的感觉。这样的话他就不需要别人来教导你说你要读书，事实上很多时候别人教导你读书之后那个结果是很糟糕的，就是你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工具。如果你是从你自己生活里面发现了和就打有一条通道和所谓的书和文学建立那种联系，那别人想砍还砍不断呢。所以我觉得这是不是是这背后的原因，就是我们还是没有和书建立一种真正亲密的关系。 嗯，你说到这个我其实挺赞同，就是很多人他对书没有一个趣味性，或者没有一个特别想要去读它的冲动和欲望。这其实立晓在这两本书当中其实作者也介绍过，我们怎么样能够跟书建立起一种趣味性。 其实斋藤孝老师也向我们说了哈，初步进入阅读的话，我们的门槛不要设得太高，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就失去对阅读的兴趣哈。所以说首先要明确，阅读呢它首先是一个很个人的事情。那我们在面对阅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种面对自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享受过程。那么在《阅读的力量》这本书当中呢，斋藤孝老师他是把我们这个阅读的读者分为层级的，也就是说你一开始你对阅读没什么兴趣，但是呢你又希望从起步的阶段呢得到正确的指导，那么你可以来读，那么你就来读这个阅读的力量，他给你提了一整套的如何来走进阅读的这个步骤。那么你如果说已经是展开阅读的话呢，那么你现在进入一个瓶颈期，急于摆脱这种困境，那么阅读的力量呢也给你打开了一扇窗。那么对于阅读非常有所得并且能够想要臻于完善的读者呢，那么阅读的力量呢也能够提供非常多的能量，这是阅读的力量能给我们带来的靠近阅读的方法。那么在经典的魅力当中呢，斋藤孝也向我们说了，那么阅读经典呢它有一个作用是提高你的咀嚼能力，也就是说很多作品它其实很经典，但是你有时候读不下去，那么对于这部分读者来说呢，斋藤孝老师的意见他也就是说你可以先放一放接着再拿起来读，因为很多经典的作品它的味道需要你反复的不断的拿起来去品尝它，才能够品尝出那种甜味的。所以说在经典的魅力当中呢，他又提出了另外一个靠近阅读的一个方法，就是说一定要读不下去的时候可以先放一放，然后再接着拿起来读，直到读完它，这样的话你就能够体会到经典阅读的一个魅力所在。 那我就想问吴奇哈，刚刚讲到了其实很多人阅读经典是有障碍的，你阅读经典有障碍吗？曾经 有 过吗？ 肯定会有，其实现在你依然会有，就是有的书有的当然可能是你不感兴趣，但有的的确是比如说因为它语言本身有难度，或者它的知识就是特别硬的那种，比如说你这段历史它就写得很深，那你没有了解你读起来就是很难，而且你就是很难懂。或者有的时候读的文学作品不对你的兴趣和口味的话，你其实我也会读不下去，可能我就会选择放弃。但如果有机会以后再拿起来读，但是如果没有我也不会说强迫自己一定要就把这本书当成任务一样的去完成。所以我觉得就是要有兴趣，就是说到底就是你真的想知道这个作者在说什么，这一点特别重要，而不是说你要求自己去把这个当做 一个任务去完成， 就跟你上班一样。其实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种压迫，就跟小时候老师让你看书但是你会有逆反心理一样，这个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而且我发现很多人就算是他抽出了时间，然后他安安静静坐在书桌前要去读一本经典，逼迫自己把这个看完，他其实看完也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 未必完全能懂得。 对， 我突然想到我之前有一次去台北采访，然后有一个台湾其实是特别有名的出版人和媒体人，他叫詹宏志。然后他是很多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台湾导演，比如侯孝贤啊、杨德昌这些 特别有名的台湾大导演的时候，他都是他和他们一起合作，他是他的制片人， 嗯， 然后他现在也是特别厉害的台湾一个新媒体就网站的老总， 嗯， 所以他是一个特别怎么说呢，开悟特别早，就他对社会潮流洞悉很清楚的人，但是他一直保持了阅读的习惯，但是他现在他那次跟我说，就是他现在并不觉得好像非要读经典才是阅读，嗯，他觉得那种，比如他们也出育儿的书，也出漫画书， 嗯， 也出童书，就是他觉得只要你能在文字当中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他就觉得是阅读， 嗯， 而且他特别鼓励这种就是去追求你的兴趣，比如说我就是对烹饪感兴趣，那我就是要看食谱菜谱， 嗯， 那我可能看中国的菜谱美国的菜谱，我钻研之后怎么说，这个里面其实就是一种特别深度的阅读行为，不要因为它是菜谱或者是你就觉得好像这不是经典，不是大部头，它跟文学没关系， 嗯， 其实这种持续的阅读反而它特别具有文学性，你不觉得一个真的专注在做菜的人， 嗯， 其实身上闪耀着光辉吗？这种光辉和一个专注写作的人，我觉得是一样的。所以我一直想强调，就是打破这种壁垒，就是好像读书的人就怎么怎么样，其实不是，就是读书人他只是因为他有这个兴趣，而且这个兴趣是，如果你也有兴趣，你可以加入我。并不是说我因为你不看这个书，你不喜欢作者，我就不跟你玩，其实是我特别愿意跟你玩，因为我们只有我们俩互相玩在一起，我的世界才会变得丰富。比如说你是一个厨师，我是一个作家，如果我们俩能成为特别好的朋友，其实对我们互相都有特别大的帮助。比如说你可以用文学的经典来为你的菜命名，然后我可能也在我的书中可以用很多你教会我的食材的名字，是会让我的语言极大的丰富起来。所以如果你打破了这些壁垒，你对阅读的理解其实就会广阔起来，然后可能至少我们听起来读书就不会让人那么头疼，就是好像一提到读书就是大部头经典， 嗯， 然后昏昏欲睡。我觉得好像我们先要把这些刻板印象先甩到一边，就是你真的先读起来再说，你在手边找一个你感兴趣的话题， 对， 轻松一点， 嗯， 然后不要给自己压力，然后找一些可以跟你聊天的人，互相怎么说，我们可以约着一起看看某个书，或者就跟你们约着看部电影，我觉得是一个道理。而且我想以后一定会是这样去发展的，就以后每个人会有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真正爱读书的人，他这个圈子人也会慢慢的壮大，然后互相认识。所以怎么说，我好像对这件事不是那么悲观，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能放下那些成见和刻板印象的话， 嗯， 读书其实就会变得比他现在有趣的多。 嗯，这个作者哈，这两本书作者其实也写到了一个观点，我挺赞同的。他说的也是这个道理。他说，其实什么叫做经典，不是大家所想象当中的那些大部头的书才叫做经典，或者口口相传的传了几百年的书才叫做经典。经典每个人都有它的定义，都是不同的。只要你觉得对你有收获，通过你读了这个文字，有自己的收获和理解，而且，有精神内核。这就是一个经典的著作，是吧，李晓？ 哎，是的。 嗯，最后呢，我特别想分享一下哈，詹登校老师他在《阅读的力量》这本书的开篇写到的一段话，他说：“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回答人为什么非读书不可这样的疑问。将读书作为一种生活习惯的人，一定懂得读书的好处，而且会有一种渴望，即将这种好处告诉他人，让没有读过什么书的人也去阅读。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高尚的教育渴望。”然而你若直言相告，将事情说得太直接太露骨的话，对方未见得听得进去。为此本书整理出一整套能够让人折服的逻辑思路，专门提供给那些乐意奉劝没有阅读习惯的人去读书。说是奉劝，其实并不是说教，让人们懂得读书带来的裨益有多大，并以此激发其读书的愿望和热情，这也是一种奉劝的方式。究竟为什么要读书，读书有什么好处，针对这一类问题，我的回答是因为通过读书，人可以能够获取有助于自我人格形成的精神食粮，或者说因为读书是人的交际能力的基础。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就在这一瞬间，才发现你就在我身边。就在这一瞬间，才发现